国新闻网消息，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金西林场近日正式挂牌成立，面积达17万多亩，成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直属的北京最大国有林场。未来此林场将建设成为森林公园，满足市民的休闲需求。法治在线带您了解公证力的效力。根据现行有关法律的规定，公证的效力主要有三种。一是公证的证据效力，它在诉讼活动中体现为与其他证据相比，公证文书是证明力最强的证据种类之一。二是强制执行效力，是指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时，债权人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不再经过诉讼程序。三是法律行为要建构成效力，是指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或国际惯例或当事人的约定，其法律行为只有经过公证证明才能成立并产生法律效力，不履行公证程序则该法律行为就不能成立，不具有法律效力。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整点播报，下一时段再见。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你们在哪里呢？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第一首歌来自李圣杰，叫做奇怪。李圣杰的嗓音个性十足，辨识度也足够，非常丰富的现场演出经历让他的技巧非常的熟练，中气饱满。只要注意在歌曲的诠释上不要流于矫情，可以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抒情男声。一起来听到李圣杰带来奇怪。 爱上他天天的让人着迷，有点任性的怪念头，神出鬼没太过淘气，开始在乎一切与他有关的消息。想告诉自己爱只是个小玩意。心里头偏偏想给他说有惊喜，这到底什么原因呢？怎么忽冷忽热爱得很稀奇，鼓不起勇气对他真的在意，想要表白却又落子脾气，明明是爱才又要假装没心机，心里很着急，翻来覆去想了整夜还是没有做好决定，怎么答应这日记写满他的名字，这感觉越来越深也不会痊愈，说来奇怪他的一切让我感到心里。 决定，怎么办？在日记写满他的名字，这感觉越来越深，也不会痊愈。后来奇怪，他的一切让我很难心寒，原以为爱情就只是个大骗局。依然想和他终身相许，这到底什么原因？怎么忽冷忽热，爱得很稀奇？我想说出爱意，又怕他不答应。做好小草却又四个大意，准备的礼物才刚拿出又收起。谁能告诉我，爱一个人怎么去做才会真正讨他欢心？怎么办？脑海里都是他的影子，这感觉越来越深，也不会痊愈。说来奇怪，当爱来时竟会动了情。

衣服沾了汗渍很难清洗，教你一个小诀窍。汗渍因为含有脂肪，容易在布质纤维内凝结，所以在洗涤的时候呢，加入两勺的氨水，浸泡几分钟之后再搓洗，然后用清水洗净，再照一般的洗衣程序清洗，就可以去除喽。 瞬间，脚下踩踏着火焰，手点一点，我的身体开满了花。他穿透云层说话，天空下起了闪亮。 回家，他们怎么唱？ Oh,

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都想起你。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 接下来有请的这位歌手叫做赵永华，他有着甜美的声音和开朗活泼的个性，他演唱的歌曲贴切地代言了都市女子在情感路上的心情记事，一起来听《请你放心》，来自赵永华。 我的是有点茫然，重新开始没有我想的简单，感觉心好空，什么都填不满，发呆就成了习惯，逞强若无其事或许太为难，我和多数的人一样的平凡，也该用倾诉去释放掉伤感，对所有情绪坦然，请放心，时间我总会想他，让泪水一滴不流才能真解脱，最多你的手帕给我，请别说永恒了的温柔，请放心，给我时间我总会想他，女人有依靠就记得怎么享受求为了的自由，逞强若无其事或许太为难，我和多数的人一样的平凡，诉 去释放掉伤感，对所有情绪坦然。请放心，给我时间，我总会想他，让泪水一滴不留，才认真解脱。最多你的手他给我，请别说永朋友。 我喜欢这种感觉，轻飘飘的感觉。

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为我们带来动听歌声的这位歌手叫做林雨中。林雨中具有与生俱来的创作才华和自然淳朴的亲和力，林雨中的那种同音乐相融的浪漫气质也是他令少男少女着迷的原因之一。一起来听到林雨中带来的失恋曲。 从前那个夏天，我们学会热恋，要快乐有条件，幸福又要绝。后来牵手很累，我们学会告别，低谷的想念越想越危险，越想见。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深夜该怎么不掉眼泪，还不了解爱的情节，一旦下了片不再上演。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已经越恋只不好失眠，偏让那不经意的遇见都视而不见。我们都掩着哭红了的双眼， 叫做雪。

唱歌，却又拨动琴弦。所有的事留给明天，钢琴的善变挖空心事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我陷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对不住，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陷在爱里面，是谁停住时间？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 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经常骂你的孩子吗？经常挨骂的孩子可是长不高用。如果孩子神经过度紧张和压抑，会抑制内分泌的产生，导致发育不良，甚至成为矮小症。根据美国的耶鲁儿童健康组织调查发现，父母对儿童辱骂、训斥、歧视、恐吓等行为会导致儿童长不高。厦大的孩子真的不高，所以多夸夸你的孩子吧。 先做窗前的那棵橡树，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我要你住

的身旁，可望呀望一望他，假装是伤心上一听话，只能看他看呀看一看，他只想着再浏览一幅画，只怕电影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只想和他说一说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 爱你别说，你

曾经失去了就能了解再度得到的喜悦，只有感恩和更珍惜每一次歌唱的机会。林志炫在1997年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散了吧》，让你更了解记忆因分手而美丽，情歌因志炫而动听。梦想现在开始，一起来听到林志炫带来《爱》。 我总忍不住徘徊逗留，怕一生爱都挪不走。 你的笑容，你的愁，你的心情，你的梦，我总忍不住窥探追究。在生命的旅途中，我想随你甘甜与苦。有你我变得很贫穷，在人世中少你左右，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好好爱我， thank you. 前回家没人等门，油灯坏了，房间显得冰冷，肚子好饿，想要吃碗泡面，热水瓶里开水一滴不剩，这里少了